现洗黑钱和盗窃。警方调查显示，其中五名被捕人透过网上购物平台向方售贵价货物的卖家表示有意购买货品之后，将无效或空头支票经银行入票机存入受害人户口，制造虚假转账情况。卖家睇到账户中显示存款记录之后，将货品交俾骗徒。其后发现唔能够兑现支票存款时，骗徒已经失去联络。警方相信被捕嘅呢三男两女同八宗同类案件有关，涉及大约88万。其余被捕的36人，包括3名外籍女子，涉嫌曾经借出或者转售个人银行户口或其他支付工具户口，被骗徒清洗从骗案中所得的犯罪得益。警方相信他们近年已经利用超过36个快旅户口，清洗超过1亿3200万的怀疑犯罪得益。财经方面，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39美元，卖出1875.26美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5点，跌1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0.25，瑞士法郎0.985，加元1.283。人民币6.658，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先是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花都广场五座、屯门兆葵苑、兆富阁、将军澳日出康城、领海十座左翼、大围美满里二号、美盈苑、鸭脷洲渔安苑、山安阁、大埔宝雅苑、嘉和阁、上环医院道18号、荣华阁二座、将军澳新都城一期二座、将军澳景明苑、辉景阁、马鞍山锦丰苑、锦惠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榴莲， 一个全能的人又怎会得一个身份呢？她既是我的妈妈，亦都是我的好朋友，还间不中做我的贴身助手，她更加是家中大厨，哇，真是叻到不能尽录啊！不过呢，可不可以不要答了我得辣得辣之后又煮到成台都是美食、啊、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跑极步都是这样的身形啦。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周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五月六日，新增321宗确诊，26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 政府计划重新推出网上非本地疫苗接种记录申报平台。 美国加息0.5厘，金管局称不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 联合国将再次从马里乌波尔及钢铁厂撤走平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关于疫苗通行证咧，系第二阶段咧，上个礼拜六就开始实施咗啦，即系话市民咧，一般嚟讲都要打两针疫苗先可以去到食肆或者部分的处所的。至于一些本身可能不在香港打疫苗，或者他是一些非本地康复者呢，现在就要去到一些指定的邮政局那里做一些申报，去拿一个接种记录的二维码等等的，有18间的邮局是处理的。最近就说见到一些邮局呢是出现一些排长龙的情况，就是处理呢包括这些不是香港打针的人士要做一些申报的。政府昨晚就说更新了系统，会计划会推非本地接种记录网上申报平台的。不过详情就说会尽快公布的。而香港邮政方面都说已经是增加了一些处理的名额，下个礼拜来讲就说增加到3000个的。整体是不是应付到这些需求，或者观察到会不会你都观察到在邮局外面多了人排队，就是因为这些在外地不在香港打针的情况要处理一些申报的情况呢？讲你的看法，18723118723111。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有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张欣宇。我见政府的讲法就说星期三公布啦，给一些的抵港人士拿这个临时疫苗通行证等等的。他讲的人士就包括譬如5月1号至4号抵港的人士，还有5月1号是经回港二回港而无需检疫的人士的，就说去18间邮局那里拿这个临时疫苗通行证。据你了解，是不是真的只有这班人需要做一些申报拿一些临时疫苗通行证，还有没有其他人是有需要的呢？ 哦，其实呢佢係据我了解啦，其实佢用咗两个唔同嘅名称，但嗰件事呢本质係一样嘅。咁对于5月1号之后入境嘅一啲香港居民啦，或者访客啦，咁其实佢就用咗呢个临时疫苗通行证嘅一个咁样嘅概念啦。咁但係对于可能5月即係4月30号之前本身已经入咗嚟香港，或者係即係嗰批市民啦，咁佢哋如果唔喺香港打針嘅，或者佢三針當中咧，可能某一兩針唔喺香港打嘅話咧，其實佢哋都係要去郵局去攞翻一個叫非本地接種嘅一個證明嘅。咁其實兩樣嘢本質上係差唔多，不過佢用咗唔同嘅名稱啦，係啦。 所以而家我想搞清楚，如果唔去郵局做申報嘅話，可唔可以仍然用紙本證明你係打針嘅，而出入呢一啲疫苗通行證要證明你係打針嘅一啲處所嘅咧？ 理論上係可以嘅，理論上係，如果你真係周街，你出去邊度隨身都帶住張紙本， 咁理論上可以嘅，但係咧有個問題咧就在於咧，因為如果你喺海外啦，如果喺內地可能都好少少啦，即係始終都係寫中文啦。如果你喺海外某啲地方打咗針咧，咁佢嗰個你去到某間食肆啊，或者係去到某個場所咧，咁當嗰個場所嘅工作人員咧，佢未必識睇嘅，亦都未必係可以認可得到，咁可能亦都會帶嚟一啲不必要嘅麻煩啦。 嗯，暫時你睇到最大嘅呢一啲喺海外打針咧，或者海外嘅康復人士咧，係出入呢一啲處所要用到疫苗通嘅時候，個問題最大喺邊咧？同埋見到近排可能喺郵局有啲即係排長龍啊，要處理呢啲申報，通常係邊類咧？頭先講到係一啲4月30日之前已經要即係嚟香港嘅人啦，定係政府所講可能係5月起先至嚟到香港而要處理申報嘅一啲人士，邊類多啲嘅咧？又？ 其实两类都有嘅，4月30日之前嘅人咧，感觉上系会多啲嘅，因为其实虽然冇呢个准确嘅数字啦，但系经大概推算咧，其实呢、這个成个呢个需要去邮局去做呢个验证嘅人群咧，系讲紧数以万计嘅吓。 嗯嗯，头先另外就系讲到即系佢哋通常出入啲处所最大嘅问题系咪就头先你提到话，可能每个地方就算有纸本嘅疫苗证明，系咪都系嗰个可能餐厅或者个处所未必可以辨认到你嗰个嘅证明系咪一个合资格嘅证明咁？ 系啦，冇错。同埋咧，一般人咧其实有未必有咁嘅意識啦，係周街去帶住張針卡去即係周街去嘅。咁同埋咧，其實大家其實都慣咗用呢個安心出行啦，就諗住可能安心出行係搞得掂。但係而家你安心出行即係佢認唔到嗰個疫苗嘅話咧，或者係佢一定要掃個疫苗嗰陣時咧，其實咧就係出咗個濕咗預算嘅情況咯。 嗯嗯嗯，好啦，咁講翻啦，你自己觀察到近日喺郵局處理呢一啲申報嗰個情況啊，去到有幾多人咧？因為有啲報道就話有排長龍嘅，但我見你好似都有落過去親身觀察過，係咪？ 冇錯，其實我哋正正就係琴日咧，我哋團隊啦就兵分三路啦，去咗新界、港島同埋九龍三個唔同嘅郵局啦。都係去睇睇個情況，咁郵局咧就大約係通常9:30先開門啦。咁我哋大約9:00多去到咧，就見到出邊門口已經排曬長龍嘅。咁以琴日嚟講咧，咁全港嘅每一間郵局咧，嗰個會派嘅籌咧，大約都係講緊幾十個，最多可能都係80，咁有啲少嘅可能50-60咁樣。咁我哋9:00去到嗰陣時咧，其實出邊排嘅人咧已經係超過咗呢個數字。即係簡單嚟講，如果你真係9:30準時喺郵局開門嗰陣時去咧，其實你係一定攞唔到籌嘅。咁呢個情況就真係相當唔理想嘅。 嗯，有冇見到啲市民反應係點？你頭先話即係可能排隊嘅人已經超出咗籌嘅人，即係可能有啲人排到最後係做唔到佢個申報嘅。咁有冇見到郵局係會即係酌情處理俾佢做埋定係點樣嘅？ 其實我哋現場見到郵局嘅處理咧，就係佢會走出嚟。即係接龍嘅，就同後面啲講啊，其實今日啲籌都派曬啦，咁你聽日請早啦咁樣。咁當然即係嗰啲排唔到嘅係失望啦。你就算排到啊，其實佢哋都話好辛苦嘅，因為咧我哋都問過咧排喺前面嗰幾位街坊啦，咁佢哋話佢哋7:00佢就嚟排隊嘅。咁呢個其實係完全冇需要同埋唔應該要咁樣咯，係咯。 嗯，就咁睇郵局嘅容量啦，或者佢嘅人手處理嘅量咧，係咪真係可以再加多啲即係每次派嘅籌處理呢啲申請嘅咧？定係？都你覺得都可能都去到上限咯，已經係。 唔係，我諗咧，郵局如果你話加咧，都應該可以加到少少嘅。但係呢件事咧，我哋嘅睇法就係咧，唔應該將呢個咁嘅負擔咧擺咗喺郵局。本身郵局咧，佢有自己郵政啊，同埋有啲其他嘅便民類服務，佢係需要做嘅。即係郵局去登記呢樣嘢咧，其實應該係一個補充。即係應該俾絕大多數嘅人有需要嘅人咧，佢可以自助式咁樣去完成呢件事。只不過可能一小部分可能老人家或者係唔識去操作嘅，先去郵局去補翻呢一個咁樣證明，呢個係比較理想嘅，因為郵局嘅資源都係有限嘅嘛。我哋冇可能無限量去加到啊，即係每日可能處理5,000-6,000咁樣，咁呢個都係唔係一個好嘅做法咯。 嗯，嗱，暫時見到政府昨晚嘅即係最新講法啦，就話計劃重推呢個網上非本地疫苗接種記錄申報平台，即係總之一個網上嘅平台去處理呢一啲嘅非本地疫苗接種記錄啦。咁，但係就話係。詳情盡快公布都未知幾時嘅，你自己點睇呢個最新嘅進展咧？又 其實係啦，呢件事就講翻佢話重推啊嘛。咁我哋翻查資料咧，咁曾經應該有大約半年嘅時間，佢真係咧係可以網上去申請嘅，但係當 嘅，但係之後就唔知點解佢就停咗呢個網上申請嘅一個途徑啦，就變咗所有人都要去郵局啦。咁其實我哋都諮詢過一啲業界嘅人士啦，咁佢都話技術上其實係完全冇問題嘅。咁由翻你曾經政府都做過，都知道呢個唔係技術問題啦。咁其實佢見到排隊嘅情況咁長，咁我哋都有啲議員向佢提出一個意見之後咧，其實佢都話可以重推。咁呢個真係一個政策問題嘅。咁其實啱啱財政預算案，咁司長都講咗不斷強調話呢個數字政府啊、數字政務啊。咁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典型嘅例子，我哋冇做好呢個數碼化，或者係甚至乎明明用一個數碼化嘅選擇，但係都用咗一個好傳統、一個冇咩效率嘅，同埋都唔方便市民嘅一個方式啦。 有冇了解過之前個平台點解會突然間真係停咗咧？即係除咗你頭先話私底下問一啲相關人士啦，有冇即係正式問過政府點解咧？ 我哋有問過政府嘅，咁但係佢哋就冇俾到一個清楚嘅答案，點解停咗嘅？ 不過我見好似政府之前話開呢一個嘅平台，後尾停咗啦。佢好似有一個說法嘅，就係話平台嘅自助申請就唔涉及一啲資助嘅資料嘅審核工作。咁今次而家呢一個要變成一個二維碼嘅時候，可能係咪涉及一啲嘅審核工作？所以用網上平台就未必做到咧？會唔會係呢個原因咧？ 這個其實都係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都諮詢過業界啦，甚至乎一啲政府內部嘅朋友啦，咁佢都話技術上呢其實係完全可以做得到嘅，係冇問題嘅，因為你喺郵局俾人睇，同埋你喺網上用一個機制去做一個verification， 其實本質上係冇咩太大嘅分別。 點睇而家佢就話盡快公布個平台，即係暫時都未知個時間嘅，你自己預幾時可以推到呢、這個網上平台呀？ 咁其實應該我覺得呢個合理嘅時間，佢幾日內呢應該可以需要重推返呢個平台啦，因為技術上真係唔係啲咩好高難度嘅嘢啦。咁以琴日我哋提出個意見，咁佢琴晚呢就有個回應呢，咁今次個回應都算係比較及時同埋比較快嘅。咁當然我希望回應咗之後係可以盡快將佢推到落咗地啦，咁就唔使話。其實今朝我哋都有去睇嘅，啲郵局咧，其實仍然都係有唔少市民喺度排隊嘅。 暫時就未推到個平台住啦。咁但係呢段時間，你覺得喺郵局嘅層面，仲有冇需要加咧？譬如而家話18間嘅指定郵局係可以做到呢啲嘅申請啦。另外我見咧，香港郵政都話，譬如由尋日起已經將個處理名額咧，由1200個去到2400個，咁下個禮拜去到3000個嘅。你覺得仲夠唔夠？或者喺呢段平台出之前，仲有啲咩可以係香港郵政可以做咧？ 我諗香港郵政咁佢都及時去加返人手啦，咁呢樣嘢都係值得肯定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啦。當地平台未搞掂之前，咁佢加返人手，但係始終都係頭先所講，咁香港郵政嘅人手都唔係無限㗎嘛，咁同埋本身郵局嘅職員，咁佢哋都有自己其他嘅正常嘅工作，咁始終都係即關個問題嘅關鍵都係要佢即係需要政府快啲去推返呢個平台囉。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就講到話喺郵局啦，有18間指定郵局啦，係處理一啲唔係喺香港打針或者係一啲非本地康復者嘅一啲申報，咁啊，從而令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個嘅二維碼咁樣嘅。講到喺郵局嘅工作，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郵政局員工會主席卓信，早晨。 早晨啦，先生。 早晨，卓信，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都见到有啲报道话，近日系有啲市民特登去到一啲指定邮局嗰度申请呢个临时疫苗通行证嘅。以你所知，譬如邮局运作嘅层面啦，其实系咩时间通常开始派筹啊？或者通常每间邮局系派几多嘅咧？那个运作系点样嘅？ 喺开局嘅时候咧，即系每一间邮局嘅开局时间喺嗰18间咧，咁就会开始派筹噶啦。咁就系咁啦。 有冇话每间派几多？因为我见到个总数嚟讲，就话而家去到2400个嘛，呢个系全港噶啦，每日。咁但系譬如每间系派几多，有冇话点样分嘅？ 咁啊，视乎佢间局个规模啦，大啲嘅局就派多啲啦，细啲嘅局咧就会派少啲咯。 咁你有冇留意到话即系嗰啲排长龙嘅情况，系咪间间都有出现呢啲排长龙嘅情况？ 大部分都会噶啦，其实 主要系有冇话边区特别严重啲啊？ 我睇到啦，琴日睇到资料啦，七展会啊嗰啲啊，中环啊嗰啲啊都多嘅。 有冇话啲市民因为头先同阿张欣宇立法会议员倾啦，都话可能排嘅市民去做想做申报嘅市民仲多过派嘅筹，有冇出现一啲咁嘅情况观察到咧？如果咁嘅时候， 都有。 邮局会点处理啊？通常会俾佢入埋去处理埋，定系都会截龙嘅？ 其实都好难噶啦，如果咧即系俾佢埋佢入去咧，咁好似。变咗无限咁样噶啦，我哋因为嗰个工作时间都有规定噶嘛，亦都唔可以超时得太耐噶嘛。 有冇出現所謂一啲混亂或者同啲市民有啲爭拗咧？因為即係未必處理到佢嘅申請啊，就算嚟排一隊都 混亂咧，就未見到有排隊嘅，的確真係排得好長。咁當然咧，有啲市民咧，佢嚟到嘅時候咧，又未必有足夠嗰個資料提供到，咁變咗喺處理嘅時候咧，有啲困難。咁好多時咧，因為排隊排得太耐咧，咁佢哋都會躁啲嘅。咁好多時即係變咗就都有少少埋怨我哋啦，埋怨我哋啲同事啦。 爭啲咩資料呢？通常同埋頭先你話可能即係你話郵局都未必係可以無限量咁樣全日去處理一啲即係咁多呢一啲嘅申請啦。喺人手方面冇加到咩？呢個 人手就有加到，咁但係每間局嘅櫃位都係固定噶嘛。即係你就算一間郵局，你加多幾個人內，咁你冇咁多個櫃位，你個處理嘅速度都唔會提供得好，即係唔會快得好多噶嘛。因為你最多加啲人手落去做一下一啲平時喺後場做嘢嘅同事，咁佢做翻佢後場嗰啲工作，咁啊騰空嗰啲人手出嚟做一啲平時櫃位喺譬如冇咁繁忙嘅時間，嗰啲櫃位冇開曬嘅，咁但係而家都全部開曬噶。 因為我見郵局就話每日處理名額啦，就已經係加到2400個噶啦，加咗一倍嘅，同之前比嚟講，下個禮拜直情去到3000個啫。咁但我聽你講話其實櫃位都有限嘅喎，咁就算加咗人手，係咪真係如計劃所講係可以去到3000個名額咁多去處理到咧？ 所以呢個我都係喺度諗緊啦，即係係咪會唔會需唔需要增加嗰個工作時間咧，或者額外嘅工作時間去處理咧？啊，因為嗱，而家每處理一個個案咧，即係嗰個申請咧，咁需要5至10分鐘嘅。嗱，頭先我話為咗啲資料唔齊備咧，就因為咧嗰啲喺國內嗰啲疫苗嗰啲接種記錄咧，譬如佢有兩款嘅，有一款咧就好似啲 A5 字咁樣嗰啲表格咁咧，咁又好啲喎，因為佢嗰啲表格咧就註明咗嗰、那個接種嗰個疫苗係邊一款。咁我啲同事入咗啲資料就可以幫佢做到嘅。咁但問題上有一啲佢經過個 Apps 嗰啲二維碼咧，有時顯示出嚟咧就資料就唔詳細嘅。咁所以我哋啲同事要花特別多嘅時間去幫佢處理。 所以可能5至10分鐘喎，可能仲長嘅。頭先你話加人手，淨係加啲後場嘅工作，通常係邊啲工作咧？直接你話處理申請嗰啲人手係冇特別加到嘅。 我哋執到啲郵件咧，後場我哋都要幫手，即係譬如將佢摆喺啲袋嗰度，扎好 send 去第二度噶嘛。咁做嗰啲工作咯。 咁所以就即系我想知道有冇直接系即系额外嘅人手系直接调派落嚟，系加落去处理呢啲申请咧，定系加落嚟都系加后场咧？先 都有，因为从唔同嘅科别去调人落去噶嘛。咁有啲曾经做过嘅，咪可以帮手做嗰啲申请咯。咁有啲可能未必懂得做 counter 嘅工作，咪做後場嘅工作咯。咁咧，即係佢哋上面高層應該都會將盡量去第二啲section嗰度調派人手落去噶啦。 每日要處理幾耐先處理得曬呢啲醜嘅申請啊？ 這個冇依方面嘅數據。 因為我見你話頭先話可能要加工， 就派嗰啲醜啦。 我見你話可能要延長工時啊嘛，即係我就諗緊你要延長，即係拉長幾耐咧？即係個工作時間先可以處理到咧咁。 咁就要視乎睇下嗰啲申請人數，即係將來嘅發展啦。 整體嚟講，有冇話影響到其他郵政嘅服務啊？ 哦，咁呢個影響又唔係好大嘅，因為你18間局咧，就其他服務就冇乜大影響嘅。最主要都係我哋櫃位同事嗰啲影響啦，因為櫃位咧本身日常工作都好忙噶啦嘛，根本上冇乜點停手嘅。咁你而家再加上突如其來咁多市民蜂擁咁去排隊申請呢樣嘢咧。咁變咗就真係好影響到我哋櫃位同事嘅工作咯，甚至乎可能會影響到普通市民去投寄日常正常嗰啲服務。 有冇排長一龍咧？其他即係頭先話其他用服務嘅市民。 我哋冇去界別，即係因為佢排緊隊，我都唔知道究竟佢係咪嚟申請呢個疫苗通行證，還是嚟買郵票，還是嚟寄？咁又冇去區別到。 OK， 好啊，唔該曬卓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卓信係香港郵政局員工會主席嚟㗎，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冇類似都係要喺外地打針有個嘅申報先至可以攞到個二維碼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林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啊！ 你好，请讲。 咁我讲翻咧，我头嗰两针香港打啦，咁第三针个时间咧，因为要过德国帮阿女坐月，所以第三针咧就喺德国打嘅。 咁我翻到嚟之後咧，就 喺北角打，即都係香港打嚟先。 第三針，第三針 喺邊度打？ 第一針、第一針、第二針都係喺香港。 OK。 第三針就喺德國打嘅。 哦，德國。OK， 好。 係啦，係啦。咁咧，跟住咁我就即係過關嗰陣咧，我即係佢要安心出行啊嘛。咁我上載唔到，咁我俾過關咯。佢話上載唔到啊，咁樣。咁我翻嚟之後，翻到香港就搜集資料咧，就知道去郵政局嗰度幫我出翻張二維碼啦。咁佢出咗張二維碼咧，咁都收到一二三第三針寫明德國嘅。咁我最近打埋第四針，咁我就同姑娘講我係第四針嚟嘅。咁姑娘话，佢话医健通系睇唔到你有第三针嘅记录。咁我当时咧就俾翻邮政局嗰个二维码嗰张嘢俾佢睇。咁佢话嗱，你而家第四针咧都系要去邮政局嗰度上载翻噶啦，因为你而家咁样上载咧就会冚咗你第三针嘅记录。咁我又去邮局啊，咁邮局当时即系跟住排完队，佢话上载唔到咁样咯。 点解咧？有冇原因嘅？ 唔知道，跟住我自己都嘗試，其實喺屋企嘗試過嘅，咁但係見佢真係冇位俾我上載第四針咯。 Okay. 林女士，因為我見你嗰個情況都可能要詳細啲講下，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傾多一陣，好嗎？ 哦，好，好，唔 該。好，唔該曬林女士，一八七二三一一，轉頭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上海新增4269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245宗是本土确诊，4024宗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181宗確診病例是之前無症狀感染個案算為確診，64宗確診病例和400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在隔離管控中發現。新增本土死亡個案12宗，由59歲至95歲，12名患者都有嚴重的慢性基礎疾病和惡性腫瘤，死亡直接原因都是基礎疾病。中方回应欧洲议会通过涉华器官强殖决议，强调所谓中国进行器官强殖是弥天大谎，批评欧洲议会已经成为散布虚假信息的场所，敦促欧方认清事实事情真相，不要沦为邪教组织和反华势力传播虚假信息的帮凶。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强调，所谓中国进行器官强殖，是法轮功邪教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为抹黑中国、欺骗国际社会、掩盖邪教本质而撒下的弥天大谎，纯属凭空捏造。欧洲议会和欧盟官员基于毫无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发布极其不负责任的决议和言论，是典型的偏见和傲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堅決反對。烏克蘭表示俄軍持續炮擊烏克蘭東部地區，在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殺死一名15歲少年。盧甘斯克地區的烏軍指揮官說，在當地發現5具平民遺體。空軍說成功擊落3枚俄羅斯巡航導彈和4架飛機，俄羅斯就指一夜間殺死600名烏克蘭士兵。由烏克蘭官員警告俄軍可能在下星期一為國戰爭勝利紀念日前加強攻勢。武裝部隊總司令說，俄羅斯以巡航導彈攻擊烏克蘭全國多處，烏軍需要多個火箭系統來抵禦俄軍的進攻。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阿列斯托维奇说，乌军在收到西方的大量武器装备之后仍要时间培训，因此可能要6月底至7月初才能够展开反攻。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报告，估计截至去年底的过去两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近15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亡，是官方公布直接死于病毒人数的近三倍。有关数据包括直接死于病毒感染或者因为疫情影响医疗和社会系统，令病人未能及时获得治疗而死的数字，大部分个案来自东南亚、欧洲和美洲。报告估计印度有470万人死于疫情大流行，是印度官方数字的十倍，主要在去年五月至六月期间录得，但是印度政府对世卫的统计方式提出质疑。世卫数据部门官员形容数字惊人是一场悲剧，总干事谭德赛亦形容数字发人心省，各国需要加大投资，构建更具韧性的医疗系统，以提升未来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5点，跌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64美元，卖出1875.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0.4，瑞士法郎0.986，加元1.283，人民币6.658，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一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啊，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风力楼。咁另外，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就是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咁而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咁另外，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都系挤塞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尾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一带都系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那一段都是车多，排到星河名居。大埔道出旺角方向近日石硖尾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白田街。在新界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咧就对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就系、是、意外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讲个疫情方面的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现在一直都监察住一些的数字，无论的确诊的个案、污水监测，以至到一些香港大学的指标，所以一方面要稳控疫情，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放宽的时候都是逐步有序和安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瑞文又在做高强度训练，你好 fit 的啦。 世杰，我嚟紧要同朋友跑街啊，谂住由九龙跑去新界，梗系要练好啲体能啦。 咁就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外展训练资深导师 Norman 推介你跑一条穿梭新界九龙街市嘅路线，街跑之余加啲古迹元素，系咪更加正先？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讲下可降解塑胶嘅新趋势。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2年5月6日，新增321宗确诊，26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 政府计划重新推出网上非本地疫苗接种记录申报平台。 美国加息0.5厘，金管局称不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 联合国将再次从马里乌波尔及钢铁厂撤走平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針對一啲嘅抵港人士，如果之前喺外地打針等等咧，就可以申請一個嘅臨時疫苗通行證嘅咁。香港郵政咧就係負責咧係處理呢啲嘅申請嘅，暫時都係嗱佢哋嘅回覆就係話，鑑於第二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咧喺4月30日生效啦，咁近日前往指定郵政局咧係辦理非本地新冠疫苗接種記錄申報嘅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啊。佢因應政府最新公布臨時疫苗通行證咧只係適用於5月1日或者以後抵港人士，而5月5日。或者以後入境香港並需要強制檢疫的人士咧，喺抵港嘅時候咧，喺口岸已經獲發臨時疫苗通行證啦。咁所以只係有喺5月1日至4日期間入境香港並需接受強制檢疫嘅人士，以及5月1日或者以後從內地或者澳門入境香港而無需接受強制檢疫嘅人士，先至要去到指定郵局嗰度攞呢個臨時疫苗通行證嘅啫。亦都提到話，每日處理名額由早前嘅1200倍增至到今日5月5日。5月5日已經是增加到去2400個了，咁下個禮拜更加去到3000個添，咁亦都提到話郵政服務唔會受影響嘅。頭先就到同到阿林女士傾緊，因為佢講到咧，佢係其中第1、2針喺香港打嘅，咁之後嗰啲就係喺外地打嘅。繼續同佢傾先，林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你繼續講埋你嗰個情況啊，係頭先係點樣啊？去到 第1、2針香港啦，第3針咧就當時要去德國幫阿女坐月，所以喺嗰度喺當地打嘅。咁翻到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喺机场等个检测嘅时候咧，我都尝试去上载安心出行嘅，咁咪上载唔到第3針。 嗯。 咁我过关嗰阵咧，咁谂住俾过关嘅人员帮我过上载啦，佢话都做唔到。咁于是佢又唔讲唔到资讯俾我听，我翻嚟咧搜集资料之后咧，知道咧就去指定嘅邮政局，就 帮 我 处理。 系啊，帮我出翻张二维码。嗰張轉翻個二維碼，咁佢編咗出嚟咧，跟住我自己又上載到啦。咁我打第4針啦，咁跟住就上個月去打第4針。咁同姑娘講，我今次係第4針。咁姑娘咧，佢話醫健通係睇唔到我有第3針嘅記錄。咁佢照幫我打啦，打咗之後，因為我俾翻郵局嗰個二維碼咧，佢1、2、3第3針一個記錄咧，佢都有俾咗我噶嘛。咁跟住呢姑娘呢就出咗打完又出張二維碼俾我啦，咁佢出嗰張呢就真係得1、2、3香港嗰3針嘅記錄㗎啫，就冇咗係啦外國嗰隻。咁跟住佢就叫我，佢話咁你今次都去郵局幫你搞啦咁樣。咁呢我就去咗郵局啦，咁跟住呢佢就話搞唔到喎，佢又唔講原因乜都冇，佢話總之搞唔到。咁、 okay. 我后屘翻嚟，我自己再尝试咧，咁佢真系又即系冇位置俾我再嗰、scan 嗰个二维码咁样咯。 嗯，所以你嘅担忧就系会唔会好似少咗一个嘅疫苗接种记录咧，少咗一支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会不会已经四针了嘛，他会不会第日喂冇你记录喎，你是再打第四针咁样。 OK， 明白明白林女士嗰个嘅忧虑咁。另外其实我见之前咧，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都话啦，为咗保持电子针卡二维码咧存取同埋扫描嘅速度，电子针卡咧只系会储存最近三针嘅接种记录嘅啫，令到市民进入指定场所嘅时候咧更加畅顺。咁佢哋解释就话，二维码所存嘅资料有限，越多资料咧就会令到成个扫描程序困难啦，拖延咗成个系统嘅处理时间。又指电子针卡上面嘅记录已经足够系疫苗通行证使用噶啦。咁呢个就系之前有关于资科办嘅一个嘅讲法嚟嘅。仲有伍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你好，主持人。 你好， 我想分享翻我嗰个经验咧，就系、是、我有位外籍人士嘅朋友，其实佢喺上年已经外地咧打咗两针嘅。咁喺一月份，今年嘅一月份咧，我已经成功喺卫生署个网页打咗俾有关卫生署嗰边咧，就系、是、问佢点样做，我可以将外地打嘅两针嘅资料放落个安心出行，咁系成功上载咗，而取得一个 QR code， 而系上载到落个安心出行嘅，冇问题嘅。跟住佢就一月份攞咗呢两针嘅资料，跟住就喺一月份打咗喺香港打第三针嘅。咁好啦，到五月份，佢突然间个安心出行个针卡记录咧，冇咗啲外地打呢两针嘅资料。咁好啦，网上我哋查资料，网上系而家做唔到任何嘢，就只能够去十八间嘅邮局做呢个重新登记。咁我哋扑咗几间邮局，最终喺前日就去咗葵芳邮局。因为好多人排队，我是嗰间邮局开九点半，我哋已经是八点半排队。咁八点半排队，大概我是排三十个左右啦。咁一路我哋攞咗筹之后，就大概由排队到成功登记咧，系做咗三个钟。咁我想问一下就系话，其实我之前已经系成功登记咗落个安心出行，系 work 嘅，冇问题。但系唔知点解到五月份，佢嗰两针嘅资料系冇咗，所以导致到我见到好多市民咧都系好惨，即系去扑唔同嘅邮局去攞筹去排队，我就系想反映呢个问题咯。 你自己见到邮局嗰度多唔多系类似你个朋友嗰个情况，或者有冇听到邮局啊？点解会类似有啲讲法啦？或者点解会系出现呢一个情况？突然间五月先至失效咗嘅咧？原本喺外地打嗰两针咁，有冇解释噶？ 个 case 咧，我个 case 比较少嘅，我反而见到好多都系喺不同喺国内啊，或者系外地翻嚟，同埋有啲好多系大年纪嘅，仲有就系唔识点样去上载个资料，或者系上载唔到，因为佢哋想进入食肆，就只能够去排邮局排队上载翻佢哋打针嘅记录。而我个 case 咧，我其实已经系成功上载到，唔知点解五月份， 明白 佢个记录系冇咗咯。 OK， 好啊，唔该晒伍女士，继续欢迎大家打嚟一八七二三一咧，讲下呢一个有关于申请呢个临时疫苗通行证嘅一个情况啊。而家就暂时都系用到指定十八间邮局去申报嘅啫。讲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咧。另外有一个关于院舍嘅情况，之前喺第五波疫情啦，院舍都出现唔少嘅确诊个案。社署其实喺四月八号就通知全港嘅院舍咧，由四月十二号起咧就要每日呈报有冇新增一啲嘅确诊个案咧？咁最近就话见到有啲院舍都反映啊，有啲日子可能系冇报到啦，尤其是系零确诊嗰啲，可能就冇报到有啲日子，就话好似收到个警告信啊。又问一下一个业界人士同我哋倾下，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执委李辉，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李辉，系咪话即系要呈报？而家每日都要呈报院舍入边嗰啲嘅确诊个案，就算零确诊都要呈报噶？ 冇错，佢系要求咧嗰个情报表格里边，无论有冇新增嘅个案，就算系零确诊嘅零个案都要去上报嘅。咁呢个咧就对于业界咧，因为可能啱啱疫情之后啦，咁佢每一日咧你知唔同政府部门嘅嗰啲 email 啊，或者系传真啊。是多个雪片啊，咁变咗咧，即系啱啱又复原，可能我相信有一啲嘅院舍咧，未必系喺呢段时间去睇到电邮啦，甚至可能系因为疫情都开始慢慢缓和，去补假放假。嗱，如果个主管 佢係放假嘅話，佢冇開到公司嘅網上電郵咧，佢真係有可能 miss 咗嘅嚇。咁、最主要咧，點解業界會今次個群情咁洶湧，即係感覺到有啲委屈啊，甚至覺得係有啲氣憤咧？個原因就係覺得哇，我哋喺戰場上邊啱啱先至緩和，咁我哋都要唞下氣㗎。每一日咧，佢哋話睇少一啲嘅電郵咧，都會錯失咗一啲社署嘅通告啊，咁樣。咁同埋佢今次比較特別咧，就係、修改嗰、那個院舍安老院舍嘅實務守則咧，佢係4月8日修訂嘅。咁因為安老院嘅實務守則由1995年開始到而家，已經係經歷過4次嘅修改。咁以往嘅修改咧，其實都有業界成立一個小組，同社署一齊去開會商討點樣去修訂個實務守則嘅一啲內容，譬如好似消防條例啊，你改咗之後嘅業界需要知道修改咗啲咩內容啊，或者係衛生嘅條例啊。咁今次咧個做法咧就其實係政府係可以用一啲軟性啲嘅方法，因為大家抗疫啊，抗疫嘅時間係希望係齊心。大家都響應，咁、樣咧就會比較好啲啦。 嗱，我解釋少少先，因為社署而家將呢個新規定咧，要呈報每日呈報呢個咧，就納入咗叫做安老院實務守則。咁如果冇呈報，就會發警告信嘅咁。但我就想搞清楚啦，究竟而家有幾多一啲院舍因為冇呈報而收到警告信啦？個後果又係啲咩咧？收到警告信之後， 點解個業界咁緊張咧？因為呢一個警告信咧，業界就叫做黑豬仔，因為佢咧。只要有收到牌照及規管科嘅警告信，佢必須係喺個網上面咧去顯示出嚟嘅。咁變咗呢個黑豬仔咧，就帶住喺佢嗰間院舍裏面有12个月嘅時間。咁所以佢哋咁緊張，呢一個黑豬仔係一個標籤。咁同埋咧今次係有129间院舍，其實數量都多嘅。咁你諗下喺抗疫嘅時候，有啲會員呢，即係因為有個聯署啊，有幾百間院舍都支持嗰個聯署咧。佢話：如果政府個效率係咁快脆嘅話咧，喺我哋疫情發生嘅時候，你嘅 N95 你嘅保護衣，好似呢個警告信咁迅速咧。就差唔多啦，咁呢我就反映翻我哋會員嘅一啲心聲啦嚇。 頭先你話即係社署其實有電郵通知啦，我另外見到社署有個講法都話，其實4月8日新規定生效之後咧，有一個幾星期嘅寬限期啦，咁啊職員亦都會多次提醒一啲未遵守要求嘅院舍咧，呈報資料嘅重要。咁其實係咪社署除咗話電郵之外，係有電話或者有提醒過一啲嘅院舍，或者喺發警告信之前，其實有冇都再提醒院舍，我係真係要做呈報，就算零確診都要做咁。有冇做呢个嘅步骤咧？社署， 我相信有处院舍系有嘅，会唔会？ 但社署有冇通知佢哋？即系电话通知或者再多啲提醒佢哋除咗话电邮之外， 个别应该有，应该系有电话嘅。咁会唔会系接电话嘅同事唔系主管，又忽略咗呢个咁重要嘅电话咧？咁呢个就唔排除咯。 整体来讲，你觉得譬如社署要求没有确诊都要呈报这个做法是合不合理呢？因为我见到社署就说卫生当局都是要尽快掌握新个案是非常重要的，才可以及时转移一些有关人士去到医院啊、隔离检疫设施啊等等，减少院舍入面的传播风险。那在于他们来讲掌握整个大局，究竟还有没有一些院舍是受感染，就算没有的都要知道，这个是不是都合理呢？ 现阶段咧，我相信政府喺第五波里边咧，走喺病毒之后，咁佢哋系咪检讨咗之后，觉得第六波会唔会随时嚟咧？或者系第五波嘅一啲死灰复燃咧？咁我相信政府咧已经系透过第五波，佢哋应该吸取到教训，所以佢哋要采取一个咁样嘅措施咧，去掌握一啲嘅数据咧。咁我相信。業界就覺得佢係矯枉過正啦。咁但係嚟講咧，病毒呢樣嘢，大家係應該唔好忽略同埋忽視嘅。最主要現時院舍裏面嘅接種率仍然係偏低嘅，47%。 咁殘疾人士院舍都係60%+嘅啫，咁佢哋都係一啲需要保護嘅一群嚟嘅。咁但係業界就覺得，即係佢哋點解覺得委屈呢，就覺得我即係打仗嗰陣時候你冇支援俾我，啊而家好似又罰得我咁重咁，我就覺得政府係應該睇兩個士氣咯，同埋係用一啲更加軟性嘅方法，用一種溝通啊。今次是即係溝通，我哋覺得明顯不足咧，同埋有一啲院舍，雖然你話嗰、那個平台去情報啦，咁好坦白，有一啲人真係未識，可能網上情報啊，就等於初嗰個快速測試，有好多人都唔識噶，個鼻點樣取樣啊，個鼻咽拭子係點樣，每個鼻孔都撩啊，咁但係通過傳媒嘅講解啊，電視上面嘅講，即係教啊，指引啊，咁大家而家咪老人家都識得自己採樣噶，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大家溝通同埋教導嘅方法咯。 但我想知而家申報平台去報呢一啲嘅即係零確診等等咧，係真係有個技術上嘅困難喺度咩？社署有冇係教一啲院舍，係咪真係院舍唔識做，所以先至冇報咧？ 技術上的問題呢，社署他都有說，如果是尋求即是協助呢的個別指導呢，他都願意的。但是現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呢，我們就即整個業界這麼多人聯署呢，是希望在某一個日子之前的，希望他不要擺上去個網上面個黑豬仔，這個是他們最大的訴求。之後怎樣去做呢，就大家坐低去 傾咯。OK， 好啊，唔該曬李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講到有關於安老院舍業界嘅情況，因為社署就要求佢哋咧每日都要呈報啦，無論有冇一啲嘅確診個案咁，咁啊有一啲嘅而家就根據佢所講咧，就話有百幾間嘅院舍收到社署嘅警告信咯，就係、是、冇報到冇呈報到一啲嘅資料啊，每日去做嘅呢一樣嘢係要。咁啊，另外咧，呢阿李輝就係咧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嚟嘅。另外咧，有關於咧炒場方面咧，想同大家傾下，因為之前咧康文署推出一個新措施，就係話一啲職員咧會喺租用時段之內咧係做抽樣巡查，如果發現租用人咧係冇喺場內用嗰啲嘅設施咧，就會視為一次嘅違規。咁任何租用人連續30日期間累積任何兩次嘅違規咧，會喺第二次違規日期當日起計第三日開始咧，就會係禁止預訂康文署嘅康體設施90日嘅。新措施有冇用咧？對於成個炒場呢一啲嘅有啲咁嘅現象出現啦，你點睇？1872311，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 早晨，鄭永信。我見你之前都同另外有啲議員啦，都去見過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啦，同埋康文署署長嘅，就係、是、提過一啲壓止炒場嘅建議嘅。你哋主要反映咗啲咩咧？ 係啊，早兩日咧，我哋就約咗民政事務局嘅署任局長同埋咧康文署署長開會。咁主要咧係傾三個題目嘅，一咧就當然係頭先講緊炒場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講緊即係泳池同埋沙灘嘅開放。第三咧就講緊嗰啲場地嘅開放嘅逐步開放嘅時間啦，咁樣。咁炒場嗰度咧，頭先你都有講到啦。其實咧早而家啲場地咧係陸續開咧，咁我哋都係支持嘅，因為咧即係市民都好希望可以做多啲運動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到咧場地一路開嘅時候咧，個情況出現咗咧，就係、是、嗰個炒場嘅情即係問題咧都係嚴峻嘅。不過其實炒場嘅問題都過去都一路都有噶啦。不過咧今次就更加犀利啊！有啲人咧講到咧啲籃球場咧係原本係可能去到差唔多接近2000蚊先可以 book 到一個，咁好多市民其實一路都投訴緊個炒場檔嘅問題㗎啦，咁所以今次咧就好認真咁同嘅局方去反映呢個情況，就希望佢哋咧係可以幫手處理解決咯。 嗯，你哋反映嘅有冇啲咩即係新招或者新橋俾佢哋咧？因為我見康文署就已經有個建議係早前推出咗，頭先都引述到啦。呢、這、一個嘅措施又你哋見到有冇一個嘅打擊作用咧？又 嗱，佢哋咧係做咗近排做咗加辣嘅。咁咧就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即係話如果嗰個場地使用者咧並不是即係 book 場嗰個並不是場地使用者咧，佢哋會即係判佢即係坐而坐監咁樣，即係耐啲，即係唔可以再用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加辣嘅措施啦。咁其實局方都有講到，佢話啊，佢過去嗰一兩個星期咧都巡查咗好幾千次，其實咧都揾即係捉咗幾十人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自己個人睇咧，就呢個情況都唔係解決得曬嘅，即係個核心嘅問題係冇處理到嘅。咁 咁所以我哋都有幾點嘅建議啦，即係第一就係其實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好多時候凌晨嘅時候啊，或者三四點嘅時候咧，即係好多康文署嘅場地咧都排滿人嘅，幾十人喺度排緊隊，其實嗰啲咧都係炒場嘅人嚟嘅，咁佢哋可能聘請一啲人去做呢件事啦，咁咁其實咧，同一時間咧，其實如果好多市民想透過 book 場咧，其實一方面佢排唔夠佢哋排嘅，第二咧佢就想透過網上 book 咧，其實亦都係好難嘅，因為個網上嘅系統咧，即係講真都比較緩慢啦，同埋即係都要需時啦。好多時候咧，即係 book 到人嚟嘅時候咧，就已經人哋已經買咗啲場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第一件建議就係一定要改善呢個嘅 book 場嘅安排啦。即係究竟可唔可以透過佢哋優改善佢哋而家個網上嘅系統，即係加快嗰個系統，以至到咧可唔可以即係預留一啲時段咧係可以俾網上係預約嘅，咁都希望可以喺同一個起跑線嗰度出發咯。咁啊，第二咧就係關於嗰個罰則啦。咁而家個罰則咧，即係所謂嘅罰停賽咧，其實似乎都唔係好有阻嚇作用嘅。咁其實睇翻好多其他國家咧，譬如澳洲咧，其實佢哋都罰，即係如果有違規咧係罰款嘅。咁而家香港就冇嘅。咁我哋都同局方講話，喂，會唔會都可以考慮即係加重一啲罰則，包括罰款啊咁樣咧？第三咧就係講緊放蛇啦。其實咧，大家都成日都講嘅，其實咧，如果去炒場，你要留意一下咧，你去嗰啲網站咧一揾咧就揾到噶啦。即係其實係咪真係透過又可以透過放蛇啊，即係捉翻呢啲真係呢啲炒場嘅人士，而即係都可以捉得到咧？咁都係主要係呢幾樣嘢都同局方反映咯。咁我自己整體覺得咧，佢哋都願意聽嘅，因為佢哋都覺得個問題嚴重，同埋佢哋都知道呢個係對錯嘅問題嚟嘅，因為始終嘅場。地咧都系公共設施嚟嘅，亦都唔應該咧係我嚟咧係我嚟作為炒賣咯。 OK， 嗱，鄭永信，因為頭先你講到嗰幾個嘅建議，詳細咧想九點鐘之後繼續同你傾嗰陣啊，轉頭打俾你咁。 OK， 好啊，鄭永信咧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特首选举星期日举行，今届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今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造势大会。据了解，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将会站台发言，届时有1100人出席，包括多个大地产商的家族代表，例如是新鸿基主席郭炳联、长和主席李泽钜、恒地主席李家杰等等。特首選舉之後，另一個政界焦點就是回歸25周年慶典活動和新任特首宣誓儀式，而灣仔會展旁邊的君悦酒店和萬麗海景酒店6月28日至7月1日期間已經不作客房預訂。據了解，當局是預留酒店給中央領導人一旦來港的時候可以入住。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下，免疫力不足人士更加高危。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估算，目前全港大约有10000名长期病患人士，即使已经接种三针疫苗，亦都未能够产生足够抗体。早前医管局已经引入第一批一共190多剂阿斯利康新冠抗体药，现时已经有几名接受干细胞移植人士已经采用这种新药。當局亦都會陸續為大約100名接受移植人士進行抗體測試，稍後安排接種抗體藥。隨著更多藥物抵港，孔凡毅預料當局會陸續為10000名免疫力不足人士接種抗體藥。星島日報報導。 星報報導，政府前日公布，讓從香港以外地區抵港人士獲取臨時疫苗通行證和康復記錄二維碼，但是相關人士必須要去到18間指定的郵局填寫申報表，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的正本和檢疫令，以獲取臨時疫苗通行證。結果有郵局外面昨日朝早一早就大排長龍，政府昨晚就公布將會重推網上非本地疫苗接種記錄申報平台，政府現正是更新系統功能，詳情盡快公布。成報報導。 信報報導，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每兩年檢討一次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進行公眾諮詢。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建議最低工資由每個鐘頭的37.5元上調到不少於46元，加幅近23%，並且改為每年檢討一次。指目前金額跑輸綜援，難令基層有尊嚴地生活。但有商界代表就指，經濟大環境差，不少中小企以至微企正在虧蝕，反問工資加幅能不能夠共度時艱。信報的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綠置居柴灣蝶翠苑預料第三季交樓，雖然是不設會所設施，但是房委會最新公布的屋苑管理費平均每尺要3.7，320尺一房戶每個月需要交1182元，相比起同區的一個私樓屋苑每尺3.3，貴超過12%。房委會說管理費是按照收回成本的原則，支付每個月的保安、清潔、維修費等支出。有房委會委員就認為管理費支出少數怕長計，令到小業主開支負擔大增，又關注今年推售的居屋有四個項目是屬於單棟式發展，擔心管理費貴或者會成為趨勢。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加息 0.5 厘，力度是2000年以來最大，市場估計美國今年最少仍然有 1.5 到2厘的加息空間。儘管本港主要銀行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但地產界人士估計隨著美息急步上揚，本港無可避免有加息需要，今年有可能加息1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關注加息對市民供樓影響。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政府日前宣布已經在香港的非本地康復人士可以在18間指定郵政局申報非本地康復紀錄，之後會獲發康復紀錄二維碼，而多間郵政局昨日就出現大排長龍。社論是認為政府在推行不同政策之前，應該盡量設身處地，再盡可能提供不同的方法給市民選擇，希望同理心可以多一些。成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 0.5 厘，以近年未見的步伐快速加息和縮減資產負債表。本港銀行體系資金目前仍然充裕，加息節奏雖然略有滯後，但是量化緊縮已成環球大勢，俄烏戰火和疫情陰霾未退，熱錢有機會流出本地各色資產。社評說樓市和股市等投資者要審慎應對。經濟日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就說，美國聯儲局昨日宣布利率上調半厘，不過香港的商業銀行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時評說美國加息會對資產市場、信貸質素、本地消費和投資活動以及經濟氣氛產生較大影響，特別是會加重市民置業和中小企的負擔，但是短期的疫情反覆所帶來的風險更大，防疫抗疫決不能因為確診的數目下降而有所怠慢。商報時評。 信報社評說，美國打金融戰不但以貨幣和利率為武器，還有它擁有主導地位的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實施制裁手段。社評說，香港成為中美對弈的棋子，遇到金融戰，港元和美元掛鈎，香港處於被動位置，遲早要應對，需要未雨綢繆，雖然未必是大張旗鼓的準備，但總不能掩耳盜鈴逃避問題。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全锦交汇处去大窝口方向，近住德士古道北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系挤塞噶，包括就系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过咗芙蓉山路，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象山村，反方向象鼻山路去城隧方向咧，车龙就去到愉景新城对开。重复多次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去大窝口方向，近住德士古道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车龙过咗芙蓉山路，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象山村，反方向象鼻山路去城隧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愉景新城对出。咁至于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尾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仲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

嗱，兩樣都有嘅，不過咧就即係排隊呢個方法咧，就似乎都一個佢哋覺得行之有效嘅方法啦。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嗰啲嘅體育場館咧，其實朝頭早凌晨啊三四點嘅時候已經開始人喺度排隊噶啦。咁佢就係喺嗰個希望咧就增加佢哋嘅機會率啦，亦都係越早一開嘅時候咧，佢哋就即刻可以撳到嗰啲掣啊咁樣。咁所以咧就有時候咧呢一個咧都有啲卡住嘅，因為咧都有之前都有講到話，因為嗰個時間咧，如果大家都可能如果試過網上去 book 嘅話，都知道的，都要一些时间，都可能都要搞一轮，可能就不够那些的排队党快了樣。所以呢我们都建议说，即可不可以考虑，即第一啦，就可不可以譬如预留少少少少时间给那些网上可以开始住先呢，又或者是不是预留一定的时间，可能部分的一些时间又是给网上去排呢。当然他都可以找人去找很多个身份证去 book 都不定的，但是他就要跟全香港市民去竞争，所以那个可能机会率又会大一点樣，即可能市民去抽到的機會。 另外康文署在回覆都說研究緊，就是採取進一步的打擊炒場的措施，另外都說開發新一套的全新康體設施和康體活動智能預訂系統，這個是不是就回應了你們的訴求呢？ 是，我們都他那天都有提到的，我們都是說這個，因為我都跟他們說的話，其實現在很多私人的場所其實他們都透過網上的 apps 去做，都說都很方便很快很容易好清楚點樣邊度有場啊幾點鐘啊咁樣，咁而家康文署嗰、那個即係 book 場嘅系統咧就真係慢同埋即係舊嘅，咁我都係希望佢哋係可以改善啦。咁呢個佢哋都應承咗話，佢哋都會去積極去做啦。 除咗速度上面喺個系統度要改善，仲有啲乜嘢係可以係喺個新嘅系統嗰度可以做嘅？ 我諗個選擇性啊快啲啊，即係我諗即係而家即係用 user friendly 啲啦，簡單講就係、是、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即係等到大家 book 場嘅時候咧係容易啲咧？咁日後其實佢都可以記錄低一啲嘅 book 場嘅資料 ，book 場人士嘅資料嘅，其實你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嘅嘢都可以透過譬如 apps 啊之類都可以發翻俾場地嘅使用人嘅，譬如日後有新嘅場館開咗啦，又可以去呢度試下啦，咁啊即係之如此類咁樣。咁譬如停車場智能停車場都會啦，咁可能有啲啊邊度個場地會比較多啲啊，咁可以建議啊，諸如此類咯嚇。 另外你頭先提到話用一個罰款或者加重罰則嘅方式嘅，你哋諗住個罰款係定係咩水平啊？ 嗱，而家咧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係個罰則係好少嘅，即係都係只係所謂嘅停賽一段時間，最多都係呢一樣嘢。咁其實而家就有好多人都建議啦，或者提議話，喂，真係係咪都應該要考慮加重罰則咧，包括罰款咧？咁究竟係罰款係幾多？咁呢個大家可以去討論啦。不過就始終而家咧，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局方都有講到嘅，就而家冇法例咧係去處理呢件事嘅。所以不論係話要加重罰款，又或者我哋話要放蛇咁樣，咁其實佢哋覺得都有一定嘅難度。咁我自己都同佢哋講話兩方面啦，一你哋會唔會都可以考慮積極修例啦？即係有啲地方係需要改善嘅，既然大家都不想容許即係排隊黨係霸曬啲場地嘅，咁可唔可以考慮修例呢？第二就透過啲嘅行政手段去處理咧，咁樣。咁因為我自己過去我都試過處理嗰啲無牌賓館啊，其實無牌賓館咧佢哋都有做放蛇嘅，其實都係打擊得唔錯嘅。咁其實都可唔可以參考呢一個方法咧？咁 OK， 好啊，唔該曬鄭明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鄭明信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咁啊，除咗講到炒場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一啲壓止炒場嘅措施，你點睇啦？另外咧，呢一個議題可能大家都關心到，尤其是疫情期間咧，多咗人咧係喺屋企留家啦，咁啊可能少咗出去食嘢啦，就用到一啲外賣平台都比較多一啲啊。咁見到有議員咧喺立法會嘅質詢嗰度咧都關注到啊，而家透過一啲外賣平台嘅點餐等等咧，會唔會出現一啲嘅食物安全呢？咁喺餐廳外賣平台同埋速遞員方面，如果真係出現一啲外賣食物呢一啲嘅安全問題，個責任又係點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張國軍，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張國軍，即係相關呢一個嘅質詢咧，就你提嘅，你問到嘅，點解你係咪都留意到一啲投訴，定係見到個風險比較高，定係點啊？ 當然，即係我諗喺疫情期間，大家都會。無可避免地咧，係多咗用外賣平台去叫嘢食嘅。我相信即係個個都有咁嘅經驗。咁啊，當然我自己亦都有一啲即係不愉快嘅經驗，令到我就發覺呢個問題可能都要睇睇喎。我哋究竟而家嗰個制度跟唔跟得上？因為有一晚我都試過六點幾叫外賣，咁啊結果咧糾纏咗一輪，折騰咗一輪咧，九點幾先嚟到啊。咁啊個上海年糕啊變咗上海磚頭啊！究竟個問題係應該點解決呢？如果當中個食物係出現咗問題，咁究竟有關嘅顧客佢喺法律上又可以即係追究邊個呢？咁所以我就問一條問題，睇下而家究竟喺我哋嘅特區嗰個嘅法律制度裏面 究竟監管係點樣咧？個責任喺邊個度咧？食肆或者外賣平台，究竟佢哋嗰個責任或者對顧客嘅保障足唔足夠咧？咁、所以我要提出一條即係書面嘅質詢，希望即係局方同處方係能夠向大家係即係交代一下咁樣。 見到喺回覆方面咧，就話食環署咧係正計劃啦，喺現有嘅發牌制度之下咧，明確要求食店持牌人需確保交由網上平台或者外送服務承辦商送遞嘅食物咧，皆符合相關嘅持牌條件，包括確保外賣和外送食物時刻保存在適當的安全溫度，運送的過程中不受干擾，以減少食物交叉污染的機會。就說食環署會稍後就定這個計劃的具體安排。怎麼看這個食環署說接下來會做的這個計劃呢？ 其實我覺得都合理的。其實這個是一個三個關係，顧客、那個熟外賣平台、食肆，一個三個的關係。究竟你說如果在整個食物的製造或者運送過程當中的責任誰呢？其實呢現行的制度呢都有相類似的安排。因為現在呢，其實如果一個食肆它將它的食物是送給人的時候呢，其實它的食牌的責任呢是包括它在那個外送的過程或者外送那個的包裝，這個都是食肆的責任。但是如果你說很有趣，你將它只不過食肆呢是將它給了一個外賣平台去做，跟住呢它又沒有責任，而外賣平台在法律上又沒有一個明確的責任，就變成大家沒有責任。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對顧客是很不公平的，亦都是追究無從。所以我想如果政府想完計劃這樣去做，明確的責任其實食肆和外賣平台之間就要去搞清他們之間的這個關係，怎樣令到確保食物的安全呢？我想這個在這個三個關係當中對顧客的保障就會大很多。 但現實來說，食店的持牌人怎樣確保如果食物已經交了去個網上平台或者那個速遞員是符合那個的持牌的條件呢？即是當你交出去，譬如做好包裝、包好了安全溫度，但可能運送整個過程有延誤或者時間耐咗，呢、這個未必係個食店可以控制到噶嘛？呢、這個點確保 呢？這個就要個食肆啦。我哋香港嘅食肆變咗咧，喺嚟緊點樣同外賣平台之間佢哋嗰個嘅兩個合作嘅關係裏邊咧，大家要釐清咗大家嘅責任啦。即係食肆就話，如果我透過你提供呢個服務，因為大家都係賺錢噶嘛，喺呢個服務當中，你又要一定確保又要明確要做到食物嘅安全、運送嘅安全。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嗰、那個嘅責任咧，其實咧我俾人追究嘅時候咧，你或者我有咩損失嘅時候咧，你都需要負責嘅。嗱，呢一個係佢哋雙方合作嘅關係嘅一個明確或者一個嘅調整咧，就可以確保食物嘅安全。咁所以我諗要有一個動力咧，去推動食肆同呢個外賣平台之間咧，喺個合作上係要釐清大家嗰個嘅合作關係同埋個法律嘅責任。因為而家個責任唔明確嘅時候，食肆好簡單，我食物我做咗，我擺咗出嚟台面度。咁咧我就完成咗個責任啦。我試過打電話去咧，佢可以擺喺度幾個，好似我剛才所講啦，佢擺出嚟幾個鐘頭。對於佢嚟講咧，佢係冇責任嘅。我做咗出嚟咯，嗱你又唔可以取消訂單啦。嗱，顧客明知嘅食物已經做咗，冇人嚟攞外賣嘅時候，就算你自己想去攞都唔俾嘅喎。喺而家個制度裏邊，咁呢一個就會出現咗一個即係幾唔合理嘅情況。大家咧就睇住個食物咧係有一個變壞嘅風險，但係咧就冇人去處理咯。 咁但係譬如你咁講，係咪即係譬如食店同外賣平台自己簽合約嗰陣就話即係如果去到送外賣過程中出現一啲問題嘅時候，就係、是、違反個合約，就係、是、要個外賣平台負責翻，係咪咁嘅意思咧？但係因為首先聽食環署呢個講法，係始終喺一個食店嗰個發牌制度嗰度要求個食店要咁做啊嘛，到最後承擔翻後果，雖然有呢啲合約喺度啊，同外賣平台之間，但係最後直接承擔後果個會唔會都係食店咧？ 应该咁讲啦，我谂食肆咧喺成个食物嗰个订送或者运送嘅过程当中咧，佢有一个不可推卸嘅责任嘅。因为嗰个食物始终系佢制造，顾客系想买佢嘅食物，所以咧，既然佢想改变一种即系新嘅一种嘅服务嘅模式，由外卖平台代佢自己即系外判嘅一个制度帮佢处理嘅时候，佢当然要确保个外判商。是符合責任，而當然若果外判商的過程當中出事咧，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外判出去嘅呢個嘅 人咧，其實佢係有責任嘅。呢、這個就算喺而家法律上，你諗下地盤，如果一個嘅大判幫佢俾外判、俾二判、三判，而當中係涉及到疏忽嘅時候咧，呢、這、一個嘅總承建商咧，佢都係有一個不可推卸嘅法律責任。外判係並不能令到一個人免除曬佢一切應負嘅責任啦。咁但係當然我所講最重要、最重要嘅，我哋係想確保個網上平台嘅即係外賣平台呢一個嘅發展模式咧，最緊要一路係健康咁發展落去。因為我而家見到咧，其實佢哋係個生態環境咧，外賣平台咧係一種粗放式嘅一種嘅模式嘅。喺一個利益最大化嘅情況之下咧，喺個外賣嘅過程當中咧，其實佢哋係寧願係接多啲單，寧願就算係過程當中一有投訴，你我諗大家有經驗啦。當你係有不滿有投訴，當你係發出個信息俾呢個外賣平台嘅時候咧，佢係二話不說咧，佢就會賠 coupon 俾你噶。啊，因為呢一個咧係喺個運作成本計算之內啦。咁所以呢一種嘅模式係一種唔健康嘅發展啦。 嗯，好啊，唔该晒张国军，多谢你提出咗呢一个嘅质询，点出咗一个问题。张国军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提出到一啲外卖平台送食物啦，咁可能如果食物系有一啲嘅安全问题，究竟个责任系喺食店度啊，定系喺外卖平台度啊，嗰、那个速递员度啊，定系点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D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就系、是、食店方面我可能关注到，就系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主席徐文伟，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各位。 早晨，徐文伟。因为今次这个质询之下啦，见到有书面回复咧，就系话食环署都计划喺现有发牌制度下咧，要求一啲食店嘅持牌人咧，要确保网上平台送嘅食物咧都要符合持牌条件嘅，包括话系确保外卖啊、外送嗰阵嗰啲嘅温度啊、运送时候不受干扰等等啦。在于食店嘅立场嚟讲，易唔易处理到咧又？ 首先咁講咧，我哋作為全香港左右嘅餐飲食肆咧，基本上係99.9%咧，都係一個持牌食肆嚟嘅，都係受呢個食環署規管啦。咁你話要喺呢個牌照之上或者以外咧，再加一啲嘅法例咧，去規管呢個外賣平台或者送外賣嘅情況咧，我覺得咧就有啲唔係好合理嘅。因為咧就所有嘅出品啊食物咧喺任何食肆出嚟咧都係一定咧符合呢個發牌條件啦，包括味道啦、温度啦、衞生標準咧，呢個係一定會符合嘅。但係當嗰、那個外賣成個外賣俾咗我哋叫做網上平台嘅送貨員咧，無論係車手或者係步兵啦，我哋叫佢跟住送到去客人手上嗰、那個中間嗰、那個。過程啊，即係出咗門口去到客人嘅中間嗰個過程咧，我哋係控制唔到噶嘛。即係舉例，譬如嗰、那個外賣員一次過接咗三張單，咁喺同一個街道，咁佢可能喺 A、B、C 三間食肆去攞完之後，再送到去客人手上，再分翻 A、B、C 送翻個客人咧，可能個時間會長咗，令到温度下降咧，這個係我哋掌握唔到噶啦。 咁點樣可以即係喺食店嚟講，有啲乜嘢層面可以掌握到係？保障到咧， 其實我哋餐飲食肆啦，同業都做咗好多措施啦，例如譬如一啲外賣嘅包裝上咧，可能有啲係密封式啦，有啲係黐咗膠條啦，咁令到咧就嗰、那個送貨嘅外賣員咧喺嗰個途中咧就打開，即係有打開過啊，甚至乎係點樣咧都知道啦。咁其實客人經過呢啲網上平台去 徐文偉，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都想講多啲從客人保障嘅角度繼續傾啊，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股急跌3%至5%，三大指数完全回吐，寻日升幅。联储局暗示未必会加息0.75厘之后，投资者反而担心未来加息幅度不足以抑制通胀，加上部分大型增长股盈利参差不齐，对俄乌战事同内地嘅疫情封控措施嘅担忧，令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道琼斯指数最多跌近1400点，收市仍跌过1000点，报32997点，跌1063点，跌幅3.1%，创2020年10月以来最差的单日表现。 科技股受压，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一度急跌6%，收市跌5%，收报12317点，跌647点，是2020年6月以嚟最大单日跌幅。金融管理局表示，百分百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今日起接受个别受暂缓追讨欠租安排影响的业主申请。局方话，商业租户短期保护措施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条例今月1号生效，为处于指明处所且業務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創的商業租戶提供短期保護。條例訂定暫緩追討欠租，禁止業主在一段指明期間對指定行業未能如期繳交租金的商業租戶採取若干行動。政府早前亦宣布透過計劃向持有指明商用處所並依賴有關租金收入為生的受影響個人業主提供免息貸款。上海新增4246宗新冠本土個案，當中245宗屬本土確診，4024宗屬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181宗確診病例是之前無症狀感染個案轉為確診，64宗確診病例和400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在隔離管控中發現。新增本土死亡個案12宗，由59歲至95歲，12名患者都有嚴重的慢性基礎疾病和惡性腫瘤，死亡直接原因都是基礎疾病。北京新增72宗新冠本土個案，當中包括55宗本土確診病例和17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所有病例都已經轉至定點醫院，已經開展流行病學調查，按要求落實管控措施。聯合國安理會就烏克蘭問題舉行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呼籲國際社會推動停火止戰，將衝突造成的人道影響降至最低，並指出烏克蘭危機教訓深刻，值得認真反思。張軍指出，北約自稱是防禦性組織，卻肆意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人道災難。張軍強調，各國安全不可分割，將一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基礎之上，道理上說不過去，現實中亦行不通。冷戰早已結束，北約理應審時度勢，作出必要調整，固守過時的安全理念，而衝在歐洲甚至亞太以及世界範圍內挑起陣營對抗，製造緊張局勢，這樣的做法既損人亦不利己，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張軍說，世界不需要新冷戰，世界承受不起更大的動盪和分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1点，跌561点，成交金额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1点，跌2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6，跌12.8；美团157.4，跌7.2；四环医药1.06，跌1毫。阿里巴巴92.1，跌4.6；京东集团230.8，京东最新是231元，跌10.8。

剛才提到政府在回覆議員的質詢的時候就提到說食環署正是計劃在現行的發牌制度下明確要求一些食店的持牌人要確保由網上平台送遞的食物是要符合相關的持牌條件包括確保外賣和外送食物的時刻是保存適當的安全溫度不會受到運送過程中的干擾等等的繼續跟嘉賓傾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早晨 早晨， 剛才徐文偉你提到話啊，譬如而家食店都會做一啲嘅措施，譬如有啲封條封住嗰個外賣嘅即係包裝嘅咁。咁如果個外賣員即係拆開咗或者等等咧，就可能即係個責任就落咗去個外賣員嗰度啦。咁但係譬如有啲情況咧，頭先都有提到，譬如係外賣員一次過落幾個外賣嘅，而係成個過程咧係耐咗嘅，咁呢啲喺食店方面有啲乜嘢可以再確保個品質咧？同埋就算啦，真係個食物個品質係出咗問題，或者係有啲嘢假設係因為耐咗變壞咗嘅，作為一個顧客嘅角度，係咪真係可以追究翻個食店咧喺現行嘅情況之下？ 其實現行個情況咧就係、是、可以追究翻個食店嘅，因為嗰個網上平台咧，無論嗰個食物咧個質素如何，只要有投訴或者有反應咧。那個機制咧，即係個投訴機制咧，自動咧退翻錢俾個顧客嘅，而嗰個費用咧都係轉嫁翻俾個食店嘅。咁呢方面咧係都做得好好嘅。咁我建議咧，其實即係要保障食客多啲咧，其實就喺嗰個規管方面咧，就係、是、針對性咧，就係喺啲網上平台送貨嘅同事身上咧。咁舉個例，可能佢哋要做呢、這個行業或者呢個崗位咧，就去考核一啲食物衛生經理課程啦，因為我哋所有食肆咧，其實都發牌條件其中之一咧，就係、是每間店都要一個食物衛生經理啦，好讓呢位經理咧就知道呢個食物衛生嘅知識啦，咁令到嗰啲外賣嘅同事咧都知道，咁明白到咧，其實無論嗰個食物其實出意外咧，都係來來去都係幾樣嘢啦，温度啦，會降低咧會滋生細菌啦。咁啊，速度啦，因為由嗰個外賣員咧喺個食肆攞到去客人嗰個速度咧，都要保持一定嘅速度，先可以令到嗰個温度可以保持啊嘛。咁喺呢兩方面咧，其實都可以做多啲啦。 但係頭先你講到話一個即係知識層面可能係培訓咁啦，但係我相信可能啲速遞員都未必係個知識層面唔夠啊，可能係譬如佢哋一次過送幾袋嘅，送幾張單嘅咁，呢個係個時間耐咗啦，咁令到可能個食物質素下降，甚至係變壞啦咁。佢哋可能係知嘅，但係真係實際喺做落去嘅時候，就會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咁又點樣處理咧？又？ 因為咧，其實現行嘅機制咧，即係網上平台嗰、那個聘請嗰啲外賣員嗰個機制咧，係多勞多得。咁呢個都係人之常情。譬如嗰個外賣員佢去到嗰附近有幾張單，佢一定係接埋先做嘛。咁所以呢個要從呢一個咧外賣平台嘅公司咧去調整一下佢哋嘅機制咧，係咪多勞多得啦，定係點樣先可以做得到？如果唔係咧，佢揸住個手機好容易就接到好張單，可能前後差五分鐘就可以接到。第二張，但佢一定係等嘅。咁呢方面，希望網上平台公司咧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可唔可以改善一下個流程咯？ 除咗話即係作為顧客的角度咧，即係除咗話賠錢之外，時間都係花費咗噶嘛。即係佢哋可能等咗幾個鐘嘅先至係嚟到，咁但係嚟到又變曬啊，啲嘢食又可能食唔到啊咁。除咗賠錢之外，即係從呢一個就外賣平台直接賠啦，咁或者賠一啲嘅即係職券啊咁樣啦，優惠券等等啦。從一個食店嘅角度，仲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咧？ 其實賠錢咧就唔係外賣平台賠嘅，都係都係嗰間食肆。首先係成個外賣係佢冇錢收得到啦。如果有客人投訴，即係做，譬如成個外賣等咗三個鐘、四個鐘或者更耐嘅時間，根本上都食唔到啦。咁個客人就原先係付咗錢噶嘛，咁可以退翻錢啦。咁有啲食券咧，可能都係有啲食肆咧都係幫曬個平台或者個平台同啲食肆。俾翻啲客人去，令到啲客人咧可以即係心理上賠償咁樣解啦。 OK， 徐文偉，我想問咧，即係針對而家食環署呢、這、一個。正計劃在現有發牌制度下去規管一些食店持牌人啦，嗰樣嘢啦，會唔會嚟緊或者了解到局方都會同業界去傾啊？成個計劃嗰、那個即係落實會係點啊？以你所知會係點啊？ 暫時呢方面咧就有接觸同政府相關部門，未有去了解嗰個條文嘅詳細啊，或者個規管嘅範圍係幾多咯？咁其實去規管食肆呢個係即係我哋因為係持牌食肆都係。 一路都受規管啦，同埋唔同政府部門都有規管我哋啦。但係如果單純去針對呢個外賣嘅投訴多啊，要再額外或者附加規管食肆咧，我覺得咧都未必係解決到個問題嘅。因為而家最大個問題，可能真係嗰個送外賣嘅同事喺送貨方面咧，有多少嘅不良，咁或者有啲問題或者投訴出現，咁喺嗰個法例上咧，應該要去針對依方面去做啲嘢咯。 嗯，整體你覺得其實外賣平台使唔使一個嘅發牌機制喺度？ 發牌機制咧，我諗短時間咧係難做啲嘅。咁最快可以做咧，就頭先講，即譬如要加入呢個行業嘅朋友或者市民咧，就去報讀一啲食物衞生經理嘅課程啦，等我哋知道咧基本嘅食物衞生嘅知識。咁長成個行業健康咧，都係可以嘅。考慮一下加入一個發牌的制度啦。 OK，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徐文偉是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嚟嘅。食環署方面咧就話，食環署稍後會同業界商討，並聽取相關持份者嘅意見，以訂定計劃嘅具體安排，進一步保障食物安全嘅。聽日時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你係咪真係了解聲音呢？耳朵是非常敏感的器官，我们可以眯埋双眼，但是无法封闭我们两只耳朵。在视觉和味觉带来过度刺激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听觉敏锐度正在逐渐退化，失去分辨好声音的本能。不单止生活本质受到波及，甚至身心健康亦都受到影响。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说，万物皆震动，在很多古文明里面都有透过声音来安定身心的传统。两千多年前，中医典籍就已经提到如何透过五音五味配合经络来辨证和治疗。 声音的力量这本书作者杰克又名陈云远，早年经过一次独特的音响视听经验，俾佢开始思考人体空间声音和共振的关联。其后他走进音声疗愈的世界，进一步探索声音的各种可能，亦都开始同中医界声音治疗工作者合作，在各种领域开发超波导引概念的适用性。为了分享30年的探索经验和心得，他以近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 作者原本只是利用工作之余自行改造音响的发烧友，为了满足双耳的超高标准，加上对完美音质的狂热，他开始拜师学艺，制作古琴和小提琴。透过亲手制作过程，疯狂实验各种木材、线材、造型、图案、涂料、湿度、温度等对音响、乐器和耳机的影响，寻找提升音质的各种可能。近年来，他将多年的实验心得化繁为简，研发出材质的重组技术。 本书还会为你解答为什么在浴室唱歌特别好听，为什么音响的摆放位置会影响家庭影院的品质，以及怎样在音乐厅里面挑选黄金聆听的座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声音的力量》，作者杰克·陈宏远，由地平线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安排，其实都谈了很多年了。咁啊，审议呢个相关事宜的立法会2022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消安排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咧，就喺寻日啊，就系完成咗逐条审议嘅过程啦。见到委员会主席张国军咧都话，政府就要再提交啲技术性嘅修正案啦。咁啊，预咧喺6月中嘅立法会大会咧可以恢复二读噶啦。咁啊，成个情况又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阿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点睇而现时呢一个嘅修订嘅修例嘅内容咧，系咪商界方面都仍然系仲有啲意见嘅？ 是的，因为今次政府现在讲紧话个主体法例其实就好像不是讲紧即是点样赔偿啲钱啦，咁但系其实到第日嘅话咧，嗰啲商户话咧，除咗而家帮嗰个雇员工嗰5% 之外嘅话咧，其实要额外咧再俾多一份嘅长期服务金同埋嗰个遣散费嘅。咁而嗰个金额虽然政府话落水好似好深300多亿，咁但系其实每一年其实商户幫緊僱員工嗰5%，一年都其實340多億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就咁睇嘅話，佢25年嘅方案同埋政府支援，其實一年其實都未必夠嘅。咁嗱，呢個都唔係重點嘅問題嚟嘅。個重點啊，我哋見到咧，因為其實第日嗰、那個新嘅法例嘅話咧，僱主幫佢俾嗰個長期服務金同埋佢遣散費咧，其實唔係全部咧，好似而家個5% 鎖死佢嘅，即係唔係公定出嚟嘅。咁第日呢啲額外嘅款項咧，有機會令到勞資嘅關係咧好矛盾嘅。因为如果嗰个同事即系举个例子，2025年去到2035年之后，十年之后，假设佢离开间公司嘅话咧，如果佢系自愿离开咧，其实佢就冇补偿嘅。但如果佢系因为个老板解雇佢，如果人工要去到22,500元嘅话咧，十年其实佢就可以攞到150,000元噶啦。咁呢个嘅情况话咧，就都啲朋友好担心咧，到时候会唔会有机会喺一个嗰啲员工系有个搏炒嘅情况咧？咁而调翻转，会唔会有啲无良嘅老板，亦都系因为啲钱冇锁住咗，咁就会候住翻，调翻转帮嗰啲同事即系预留俾佢哋长期服务金嗰个额外费用，咁又会令到佢哋想逼嗰啲同事走咧？等等，呢啲都系一啲劳资诶有机会矛盾嘅情况。更加有啲朋友就担心啊，咁如果系咁，不如我哋。早啲將佢變成合約制啦，或者外判制啦，咁啊減少即係嗰個嘅爭拗嘅。咁正如琴日阿黃英雄議員都有提過啦，國內而家差唔多有成3億咧，都係呢啲嘅外打散工，即係叫外即係自雇人士嚟嘅。咁我都擔心咧，呢個法例本來諗住保障員工咧，到最後尾咧可能就會適得其反，令到好多員工咧其實個福利就會少咗好多，而更加係一啲年輕人向上流嘅機會就更加少啦。 嗯，就咁聽可能未必好明。頭先你話有一啲人士可能會係搏炒，嗰個嘅原因係有啲咩著數咧？如果喺嗰段時間搏炒嘅話？ 嗱，喺而家舉個例子，如果喺2025年去到2035年嘅話咧，即係10年之後啦。如果假設一個 A 嘅同事同一個 B 嘅同事，佢本身都係22,500元人工，如果兩個分別都兩個一齊諗住轉去另外一間公司重新再做啦，咁樣咁都係人工係不變。如果 A 佢自己離開間公司嘅話咧，其實佢係唔會得到咧呢個長期服務金嘅，因為個法例咧係一定要解雇佢先有噶嘛。如果 B 係因為個老闆肯解雇佢嘅話咧，其實佢就會攞到咧150,000噶啦，因為150,000咧就係佢最後尾個嗰個月份嘅年嗰、那個月份咧乘2/3。跟住再成个年资嘛，咁条数就咁计出嚟嘅。咁嗱，而家呢一刻点解动机冇咁大咧？因为其实个雇主帮你供咗5%，睇紧嗰150,000嘅话咧，其实个雇主通常嗰啲大约系帮你供咗10年嘅话，应该135,000元，即系90%嘅话咧，其实都系属于嗰个雇员嘅。所以其实佢动机其实冇咁大，因为雇员都知道90%都系我自己钱，我攞嚟做乜咧？但系第二日呢一个系唔关嗰5% 事嘅。是另外一嚿數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唔攞嘅話咧，其實你白唔攞噶啦。咁至於再重新講話，咁點解老闆佢又會有機會謀住嗰個夥計咧？嗱，假設嗰個同事佢唔走，繼續留喺你公司度做啦。咁其實如果20歲開始做，做到46歲，做咗26年嘅話咧，其實如果22,500元人工咧，咁其實佢已經差唔多儲到39萬嘅啦，你幫佢。因為你要預支俾可能將來可以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你要賠俾佢啊嘛，係咪？咁但係39萬其實已經係上限嚟嘅啦。就算佢做到50歲、65歲嘅話咧，其實個老闆只係需要個站就係去到39萬嘅啫。但係個問題呢，39萬話佢未到65歲之前佢攞唔到嘛。如果假設65歲之前嗰個同事咧，佢自己離開的話，呢39萬留俾佢老闆嘅。所以如果一個同事係咁嘅話咧，10個同事佢就390萬。所以如果假設個老闆，如果係啲無良嘅老闆，佢調翻轉諗方法逼個員工自己離職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可能會賺到呢一筆錢啦。咁呢啲就會令到嗰個勞資嘅關係咧，其實好矛盾。更甚咧就係個管理嗰個問題會影響。個原因就係話，而家管理嘅尚方寶劍咧，就係如果啲同事成日黑眼瞓，係咪擔天望地、十問九唔應、成日黑黑面，咁我解雇你啦，你唔好做啦，費事你影響其他同事啦，係咪？咁但係原來嗰個同事就係希望你解雇佢，咁成個管理系統就會失效。而第三就是我剛才所講，亦都會引發到其實都有啲人擔心就變成外判，可能一啲自雇啊，同埋啲合約制嘅情況。 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嘅修訂嘅空間咧？條例上可以解決到或者杜絕到你頭先提嗰啲問題，因為去到都幾後期嘅階段啦，而家去到審議度，仲可以點喐咧？ 嗱，其實成個核心問題咧，其實在乎於咧，其實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同埋 強積金其實佢係重疊咗，裏面有一部分。大家要知道遣散費原先嘅目的其實就係間公司假設結業啦，或者職位冇咗，咁如果個同事冇嘢做，咁佢搵唔到新工之前要短期諗住經濟援助佢嘛，咁呢個係遣散費真正嘅目的嚟嘅。長期服務金嘅目的咧就係、是。第一就是如果解雇佢，咁其實佢揾唔到新工，好似頭先咁樣啦。咁你短期要支援佢啦。第二就係話希望佢五年做滿五年，其實咧就可以有個長期服務金，因為退休嘅時候有個好嘅保障嘛，係咪？但係你哋要留心喺強積金生效嘅時候，其實呢個費用咧，其實嗰個長期服務金個僱主你已經履行咗個責任，就將佢啲舊錢供咗5%，咪就係擺咗上去強積金嗰度咯。如果大家回想翻喺1995年咧，其實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咧上限只係10萬嘅啫。咁但係當強積金推出嚟嘅時候咧，那個僱主其實唔係幫你供15萬啊嘛。如果你假設係22,500元，佢幫你20歲開始幫你供咗65歲45年，佢幫你供咗607,500元，係供大18萬係更加多。就算係2003年嘅時候咧，嗰、那個上限都係39萬，即係去到而家，其實都係遠遠超過你呢個費用嘅。所以其實老闆佢已經幫你處理咗你嘅長期服務金嗰個嘅，即係長期服務嗰個嘅補償俾咗你㗎啦。所以其實要解決就係解決你短期，假設而家你即係間公司結業啦，即係失業啦，咁你揾唔到嘢做，咁其實我哋要希望喺揾嘢做之前係要幫佢嘛。咁其實要幫佢1個月啦，定係3個月佢先揾到嘢做，其實大家可以商討啊，係咪？咁但係嗰個費用點會係？仲係39萬咧，係咪？咁所以因為呢個費用就係39萬嘅上限，其實係如果佢唔調整嘅話咧，佢重複咗呢一個嘅補償，咁俾嗰啲嘅同事嘅話咧，就令到第一大家會有互相爭奪嘅情況。 但我見勞工處處長正正就係針對你都提出過類似呢個意見咧，佢就話啊，你呢個意見其實就係等於推翻取消強積金對沖嗰個核心，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個核心佢就話，其實我哋嘅根源其實唔係講呢樣嘢，因為個根源一開始其實就錯咗嘛。如果你大家留意翻1995年嘅時候，佢當時有處理嘅官員最高級嗰個梁文健已經講咗，商界其實要去俾商份其實係唔恰當嘅。咁其實個成個核心問題就係你要去俾商份啊嘛。嗱，我舉個例子，如果當時候喺1995年嘅時候，其實嗰啲朋友嗰陣時係18萬，佢老闆就需要負責18萬嘅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啫。嗰陣時其實有啲叫公積金嘅，就係、是、吸引啲員工咧過去公司做嘢，我俾多啲福利你啦。除咗18萬以上咧，你繼續做，我每一年再供，可能幫你供到26萬、28萬、40萬，咁幫到退休嘅時候，你咪多啲錢咯。咁嗱，你諗下啦，嗰個同事嗰間公司其實對個員工係好啊，定係唔好啊？其實一定係會好啦，因為多咗18萬啊嘛，係咪？但係如果嗱，假設嗰間公司佢去到最多尾時候，原來佢要結業，佢要執笠，你估下個同事會唔會喺嗰40萬再叫嗰個老闆再俾多18萬咧？佢一定係唔會噶嘛，因為佢已經知道老闆18萬，佢已經付 fill 咗喺裏邊，而另外其實再幫佢供多20幾萬俾佢，佢點會仲要去俾多一份咧？係咪嗱？除咗呢個例子嘅話咧，我舉多個例子啊。而家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上限係39萬嘅。假設我喺間公司，我做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我攞39萬啦，那個長期服務金我應該攞啦。但係如果假設呢間公司有結業，我係咪又攞遣散費39萬，我又攞起長期服務金39萬啦？其實係唔會噶嘛，因為呢個係重複咗噶嘛。所以政府淨係俾你攞一樣嘢啫嘛。如果個邏輯係啱嘅話，根本長期服務金當時候升咗上去做強積金嘅時候，佢就要講清楚核心嘅問題，其實佢已經重複咗。所以今日要解決就係佢短期間公司結業或者炒咗佢，佢未曾揾到份工嘅時候咧，其實要補償俾佢。咁1個月定係3個月定係6個月，其實大家可以傾咯。39萬呢個額其實係太高嘅，而你取消強積金對沖話，以後啲人唔能夠再攞到嚿錢出嚟預先使咗佢，咁佢對退休保障其實係唔會有影響。是保障到佢，如果你短期又保障到佢，長期又保障到佢，點解要重新諗過呢個方案？而家走出嚟咧，係令到好多商界第日好有機會勞資嘅矛盾咧。所以喺個核心問題，根本佢從咁耐以嚟嘅話，其實核心問題佢冇解決到。 OK， 好，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嚟噶，嚟到禮拜五啦，今日千禧年代亦都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要下個禮拜同大家見面。講下外面嘅天氣，25度，相對濕度72%。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